牵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为爱大街宽阔的天空，容许爱有更遥远的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首《让世界充满爱》曾经让郭峰名噪一时，而这首歌呢，也让人们喜欢上了一种唱歌的方式，那就是男女对唱。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只记得唱歌的是郭峰，却不记得合唱的女歌手到底是谁。后来《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陈洁仪出现，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女歌手便是陈洁仪。90年代的大陆流行音乐，有很多现在听起来不太成熟的歌，但是在那个时候却一瞬间窜红。比如说93年，一个叫高林生的帅气的男生推出了他的第一张国语大碟，名字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这张专辑的发行量连攀上了几个白金数，一举轰动了全国。在当年地方电视台的点歌台写着某某班感谢某某老师的点歌曲目当中，这首歌也常常的被提起。当时的音乐人包装还不那么纯熟，帅气有一点忧郁气质的高林生也曾经是很多人的偶像，很多人的牵挂。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

1994年，当时已经成为歌手的成名，他在筹备他的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其实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对他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再像他的第一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一样，成名也许会面临解约。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扛着两大箱磁带，赶全国的火车，在全国巡回去宣传这张唱片，终于让这首歌获得了空前的认可。 今夜的

为我难过。